没法更健谈，岩石会爆，你也学会吗？或一声不发，似是个笨蛋。而前面有我，算默契吗？大胆藉住你眼神如娇妻的想法，暴躁令你乱咬牙，期待令你眨眼。如果必须修饰嘴边的想法，让你太观看。如果必须遮掩一身的坚持，如果沟通是心理学，想解释心中汹涌的感觉，未够羞耻嘴。情绪接近你吗？谁话你软弱到太麻烦？残酷世界也接近你吗？将不分早晚放下震撼弹，有世事变化。 我伴你大叫 困惑， 我伴你哑了， 无声化爱孤单太凶猛。我会陪你做喊吧，即使口齿不清一起呼喊，让世界全部 告白。 静了。